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的教会，上帝的教会上一堂宣教100周年纪念的日子。今天是我们教会的生日，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成为祝福。今天是我们来为龙的生日，小娃娃的生日，所以我就带大家奉献这些题目，向着祝福。我们来做个祷告。父神啊，似乎这段的时间恩高主你的仆人要先讲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亮光临到我们，让我们今天蒙福，我们成为祝福，我们在蒙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读了一段圣经，那是很出名的一段圣经。在那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字，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什么字呢？呼呼呼气的呼，这个字不断的出现。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七大福气，现在应许亚伯拉罕七必大福气，那是什么呢？先做大国，祝福和女，命为大，命为大，求别人大福，祝福你的外祝福伊，救助你的外救助伊，满足全世界，哎，因为你大福。这里现在在亚伯拉罕讲的话，应许伊只七大福气，七大福气，这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如果我们仔细看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这七大福气中，我把它做一个排列，那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七大福气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他必须叫别人得福。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必须成为祝福，只有在亚伯拉罕他愿意成为祝福，他使人得福，他才会有其他六个这个福气。换句话说，假使亚伯拉罕没使人得福，假使亚伯拉罕没想到最后，其他的六样福气都没有领到一个心血。所以这段圣经当我们讲到福的时候，这个福涵盖了三个层面，那三个层面是什么呢？蒙福、享受之福、该蒙福。蒙福称为祝福，再蒙福。好，我们来快快的一个一个思想。第一，蒙福。上帝赐福亚伯拉罕，他晚年得子啊。那么有关于他的儿子以撒出生的事情，圣经里面这个孝这个字一直出现，创世纪17章18章一直出现孝。亚伯拉罕听天使说他的太太撒拉要生以撒，他孝了。而撒拉他听到天使说他会生个儿子，他自己也孝了。为什么呢？因为天使说他们要做父母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撒拉是90岁，是啊，学八岁是啊，搞了一回过三天没。然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蒙上帝赐福啊，真的。亚伯拉罕那一年100岁做爸爸，撒拉90岁做妈妈，生计妈一样。弟兄姐妹们，所以圣经里面说他们笑，欢笑，一种幸福，一种满足的笑。有一个医生何纯峰医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幸福 早知道就好。这本书里面 有两句话很美，这问句里又让我敬重啊。那两句话是什么？你的病人第一代的不是是什么吗？就是没病治啊，是内幸福的。等你说你的病人第一代的不忘是什么吗？就是没病治啊，咋就是满足了啊。讲个故事，有个天使很有爱心，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感受到幸福，感受到满足。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农夫，那个农夫看起来很伤心，他对天使说，我的小牛死了，我用什么再来犁田呢？天使呢就给这个小这个农夫一只小牛，这个农夫笑起来了，天使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幸福，感受到那种满足的那个味道。然后又有一天，这个天使他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很痛苦的对他说，我的钱可能骗我了，我没办法断财去过年啊，去找年啊。哎，天使呢就给他一笔钱，他就回家过年。哇，这个青年人呢非常的高兴，天使呢又在这个青年人身上感受到幸福很满足的味道。过了几天，天使遇到一个诗人，朋友三不兴盛，又才华又有钱，太太呢又温柔又美丽，这个诗人应该很幸福啊，应该很满足啊。可是这个被人看为应该幸福应该满足的青年诗人呢，他却过着一个不快乐的生活。天使问他，你怎么没快乐啊？诗人回答说，你看我什么都有，我只欠一样，我只少一样，你能够给我吗？天使就问他，你什么都有了，你到底还欠缺什么，少了什么？诗人说，这年轻人说，我少了一样，我缺欠一样，就是幸福。天使听了不晓得如何帮助他，因为这个青年诗人样样都有，有才干又很盛，有钱啊，样样都有了，怎么帮助他？他说他少了幸福。哎，后来天使想到怎么样帮助他，让他拥有幸福。你知道天使怎么样帮助他吗？天使把这个青年诗人所有的都拿走，把他的才华拿走，把他的钱拿走，把他的英俊也拿走，最后把他的太太也拿走啊，把他太太的生命也取走了。过了一个月，天使再回到这个青年诗人的身边的时候，这个青年诗人他饿坏了，他的衣服肮肮脏脏的，生了一场大病，倒在地上差不多要死了。这个时候天使就把他的才华，把他金钱，把他的英俊，还有他美丽的太太全部又还回去给他，又还给他。过了两个礼拜，天使再去看这个青年诗人，这个时候这个诗人牵着他的太太不停的一次又一次的对天使说什么，谢谢谢谢谢谢，因为我已经找到我的幸福了，谢谢谢谢，我已经找到我的幸福了。弟兄姐妹们，到底这位青年诗人他得到的是什么东西？他什么也没有啊，得到啊，他是早已经拥有幸福的，只是他看不到， 他也感受不到。弟兄姐妹们，亚伯拉罕笑了，撒拉笑了，因为上帝赐福啊，他们蒙福啊，他们感到幸福，他们满足。我们呢？你没说跟过的，没感到幸福吗？没感到满足吗？圣经说什么？主的恩典够用啊，现在的恩典够，圣经的贡献呢？现在的恩典就农业跟人行善现在温中啊，圣经的贡献呢？那人行作，那人坐在这下面了，圣经的贡献呢？那人坐礼拜信耶稣，那人已经得到光榜，向着创造天地万物的圣来，圣来的讲啊，我的圣来的讲，你的圣来的讲，你的圣来就能样，一样的圣来就能样啊。圣经在讲，是圣来使咱们这边的模式样啊。圣经在讲，今天咱们有的，都在这圣来我们里的呀。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幸福的人呐、啊！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牧师跟大家讲这一点，就是你们要肯定，你跟我都是幸福的人，都是蒙福的人。所以我们要说什么？感谢主，能够让主里蒙福的人，一起讲好不好？来，一二三。感谢主，能安能独立蒙福的人，或者感谢主，爱惜蒙福的人、啊、如果你有这一个认识，这一个信念，你不会你那个搞没就看没对，眉毛都咕噜说他都有、啊、感谢主，我们是有福的人，阿们。所以第一，我们是蒙福的人、啊、第二，既然要蒙福，我们要什么？成为祝福啊！你看，亚伯兰笑了，撒拉笑了，但是要记得，他讲一句话：上帝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他用了这个“凡”这个字，“凡”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很不然的啊，是叫很不然吗？所有的人，哎，以撒出生不是单单关于他两公婆的事情哦。以撒出生原来是什么？是关于整个人类，关于叫种族概念一样。因为救主耶稣，救主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上帝赐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蒙福，然后亚伯拉罕他就成为祝福，全人类的这个祝福啊！感谢主，我是蒙福的人。请问你有成为祝福吗？好，这个人威廉凯瑞，他出生在英国一个很没有名乌鲁乌鲁的地方，他十二岁就没读书了，就离开学校。他做园丁，他很喜欢做这个 gardening 工作，喜欢草，喜欢花，喜欢树木。可是做了工作，他才发现到他皮肤敏感，他皮肤对花草敏感，所以做了两年，他不得不放下这个 gardener 这个园丁这个工作。然后他做什么工作？他去学习做鞋匠，跟人博爱耕种。哎，一个十二岁就停学的鞋匠会做什么呢？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他二十四岁成为传道人，他一边传道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他有语言天才呀，他学了很多不同的语言。然后1792年，他在一个传道人的 会议上，他讲到，他引用以赛亚书54:2-3，他讲了一句话，他要什么？他要牧师传道们，不是单单在英国传道，也要去印度宣教。去印度哦，南半球年以前，他也去印度传福音啊。他最后一句话讲什么呢？他最后一句话说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他讲到之后，有一个年纪大的人跟他讲：“好让娘。”在了在了，你讲咖啡，咖啡先呢？我讲呢，去印度转道，也没需要你讲我啊。哎，他讲到完，就一个年纪大的人跟他这么讲啊、哦。年轻人，坐下坐下，不必多说。如果上帝要叫人去印度宣教，不需要你在这边喊叫了。哎呀，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去哭了一堂，以后不敢讲了。没有啊，他没有，他没有被这个负面的声音打倒，他没有灰心，也没有这样一个老人的一句话畏缩，他还是积极的为印度宣教做预备。后来他终于去印度宣教了，然后他在印度所做的宣教工作，他写的报告，到回到这个英国去，你知道吗？感动了千千万万的大学生，走上全世界宣教之路啊，把耶稣的福音传到世界每个角落去啊，包括了什么？有4个博士学位。把福音传到非洲，被称为非洲之父的 Livingstone， 也是因为威廉·凯瑞的感动啊，去非洲。还有把福音传到中国的莫里森，马里森。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华人教会奠基人。如果没有莫里森，马里逊把福音传到中国去，今天中国有没有华人教会我们不知道。但是也因为什么？也因为威廉·凯瑞的呼吁见证。我只是讲两个人，再研究下去很多人，大学生、专业人士走上世界宣教之路。弟兄姐妹们，这些人他们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他们在英国不好吗？为什么要去非洲？为什么要去中国？因为他们要成为祝福。因为他们是想做祝福的，因为蒙福到上帝的恩典，将来爱着我心血，我爱着善类得着祝福，我爱着善作祝福，感谢赞美主。第三，在蒙福，亚伯拉罕，他成为祝福，他愿意成为祝福，结果他在蒙福啊，他不但是以撒的父亲，他也是什么多国之父。Father of all nations 啊，是不是？他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他也是基督教、犹太教、回教所敬重的人，他还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之父。哇，亚伯拉罕100岁才做爸爸的人，结果你看到他带来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是那么大，为什么？因为他愿意成为祝福，他愿意使别人得到祝福。如果亚伯拉罕没有成为祝福，亚伯拉罕不会再蒙福。我告诉你， 可能历史都找不到他的名字，读不到这个人，因为他最多是什么？以撒的爸爸，以撒的父亲罢了。就帮助我们蒙福蒙福，向着最后该蒙福。这样的事情不单只是发生在亚伯兰身上，你知道吗？也发生在我们上一堂啊。我在看着上一堂的100周年宣教历史，从1922到今年啊2022，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上一堂。第一，蒙福依靠你的力量，那是三位每人哈，有时也能生咯。行咯，菊花节，哎呀，冇得难听啊！老娘今日嘛说白你烂尾了哈，啊，已出事了。不过现在咩未干？1922年，有几个皈依基督徒，因为你们这穆斯拉来不拢就来话，还能搞小王的客店嘛？中午啊，我今日早八再去。结果呢，就慢慢消亡，慢慢发展哦，发展哦，啊，到退老了，到不老了，哎，怎么讲福州话？拿锄头，拿斧头，然后有几个人就来到三条路，也是周牧师开吧，可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做工，礼拜天也做工，做工一下再回去。当时那个时候交通没有这么方便嘛。要回去，每次要回去赶门过做礼拜很不方便。结果呢，几个人呢，就在巴地里走来外。果然呢，在巴地里全国去了，他声音走来外。感谢主啊！1922年如果没有这几个人在巴地里走来外，今天哪里有上一堂啊？今天哪里有教会呀、啊？所以1922年。是我们上一堂的开始，那几个人就巴黎的走来外，结果相走了100年来，谁谁多人得到祝福，包括我们上一堂。所以1922年，是我们上一堂蒙福的开始，是我们上一堂宣教年的开始。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记得这个日子哦，1922年，今年2022年，刚刚好萨杜拉杜斯达洪。然后第二，我们上一堂不是得到祝福了，他们在那边，我们得到祝福了，我们就留在那边看我们上一堂的100年历史。我们上一堂也不断的成为祝福啊！你看，1922年开始上一堂教会了，1923年上一堂三条路就有我们上一堂弟兄姐妹做礼拜了，借用一个地方。1925年三年后，我们开办了青年悟道会。啊，在历史上，这是三条路最早的一个社团 society， 而这个 society 是谁开的呢？雷百隆、张一东，这个开来做什么？帮助那些人，就外地的中国里呢，找求瑞达、找神父呢，悟德会。你看，我们成为祝福。所以上一堂教会成长进步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们成为祝福啊。还有我们教会宣教100周年了，在这100年里面，我们有牧师传道30多个，平均一个是3年多，但是有一个牧师他却3次来上一堂做牧师啊，那个是空前的，会不会最后我不知道，但是至少牧师是第二次，不可能有第三次。这个牧师是谁？高继恩牧师啊，你知道吗？我上一次25年前我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些老人家讲高继恩牧师给人的祝福啊。高继恩牧师他是个中医师来的，他的针灸也多针一样，很本事的。你知道那个时候，特别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那一段时间，人的生活多么苦啊！下路马来西亚就是土驴，下来下下不知道最多的。那环境好找呢？哎，高继恩牧师 用他的针灸，高明那个针灸，那个艺术，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呐、啊。所以这是历史上我们上一堂的历史，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受人尊敬的高继恩牧师啊。他三次来上一堂做牧师，1963年，他就说我们要建礼拜堂，就是现在旧的那间。我们要建礼拜堂，可能大家外看内就看外，我也顾起来会弄啊。这米肉光光的坚固的道理啊，这简单好像那坚固的道理啊。可能大家把他讲了一句话，我的孩子们，他们会奉献第二个，不是第一个月薪水。哇，你看他是这么有力的。所以他发动1963年、啊、除了高继恩牧师，还有一个弟兄，还有一个长者的，那是谁呢？看一下另外一个 slide 啊，林珍贵会把1964年，他在讲台上叫弟兄姐妹们大家奉献哦，那我现在可以来了哦，人家来一直煎熬的你哦，人家迷到光光的你哦，带开你转你啦，还阿毛录音哦，那时候没有录音嘛，他讲哦，倒下去，讲，他就倒下去，然后我们的100年教会历史怎么写呀、啊？84岁高龄林军在讲的剧烈时，蒙主恩召，安息主怀，好不好啊？好不好？好不好？你们讲不好就讲好，好就讲好。来，一二三，这么小声，一二三，好。牧师有心脏病啊，我又唱歌又大声，讲得又大声，我也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有一天唱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或者牧师在讲道，人家来人家煎熬的哦，人家来人家一米六光光啊，打了，这是祝福，成为祝福。那么你们知道林珍贵会博是谁吗？出名，我过来说话，你讲不出是要出名吧？冇的，出名牧歌的，也就是讲出名牧歌，要啊。那人去见到苏作家的哦，好，咱们也别讲了哈。出名牧的苏作家的店嘛，哈，那别讲，那出名吧。啊，今天我们看到苏作家，让个怎样，会雷，惠民就怎样，西亚怎么样？啊那哈，万庭、万林、万岁、万舅。啊，没错啊，啊，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个林珍贵会博就是他们的大翁啊，是不是啊？啊，是大翁啊，那、啊、这个，然后又在讲故事啊，讲故事，你们都不知道嘛，讲个故事，来，这个珍贵会博他的孙就奇建哥，凯浪和毛利元，他们的。结婚是在我们上一堂第一间礼拜堂举行婚礼的啊，第一间礼拜堂现在看不到了。然后到了他们的曾孙，就是我们的万庭弟兄，那是我做牧师的时候，他们的婚礼是在我们第二间礼拜堂举行的。那么今年6月18号，我们万林轩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珍贵会博的选孙、啊、是不是这样？他们会在这边举行婚礼。你看我们教会历史上三间礼拜堂都有他们举行婚礼、啊、这是恩典啊，这是祝福啊，感谢赞美主。我们从我们的教会历史，我们看到牧者成为 当地人的祝福，会友也成为当地人的祝福。只使用我们今天100岁生日过后，我们要进入第二个100年了，我们成为祝福。好，再继续。1954年，我了罗布拉索是咱山东区一边咩？改后有三间了，哈哈哈！那小白位冇三间，对那二三哈，那山里古位都三四间，不过哪三四间呢？阿外希望三股咖啡哈。好，1987年，上一坛基隆摩团，这个是祝福。你们不知道历史。1993年，我们上一堂开始两堂崇拜，下午3点荣辱崇拜，早上10点华语崇拜。我们上一堂是曼荣教区第一间教会，用锣鼓、用电子吉他。你知道那个锣鼓、电子吉他是谁送的吗？上一堂基隆摩团去，这是历史啊！没有他们，我们可能开始还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教会不是所有教会要用锣鼓。打鼓和电子吉他的，在这30年前的事情了。还有，我们也开始上一堂新加坡团契，我们照顾很多新加坡、吉隆坡的人。我记得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姐妹非常踊跃的，我联络她，她安排一切。那个人是谁呢？瑞香姐妹，转台哥就领养。得听高恩梅，开过年毛驴，他们都是成为祝福啊！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些人呐、啊。好，感谢主，今年再看，那上一通医院哦，那上一通老人院 ，Trinity 医院 Warga Emas， 我们开了。林志伟律师、啊、另外一个 slide 特勤高的讲讲，特勤高的是牧羊胡顺杰的主人羊丁美华一人，一人就将过来红叶吧，红叶木断台高断台少第一错也跟那里也一人加一错了，深刻那人上当生活那个老外人，想做什么？想做老人院，做满做医院的工作。感谢赞美主，那人就几位老样夫妇，因为是那人上当老外人，学完年底的头里呀，生出好那个人上当的，我相信。啊，感谢主哈，因为你头里呀。他们是个开始，不是第一个、啊、是第一个，但是不会是最后一个。他们是开始，因为接下来我相信，我们上堂的弟兄姐姐妹们，我们可以送物资、送电，故呢，分八号上一堂，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祝福，成为更大的祝福。祝福三，祝福这个三条路的人，祝福各个地方的人。好，今天我们庆祝宣教100周年纪念，接下来看一下讲什么。好，我们正式开始上一堂医院基金，我们要筹募这个医院基金。上个月4月18号执事会开会，我们通过，我们筹募这个医院基金，我们有一个设立一个叫做。孝亲敬老伴，孝亲敬老伴，你个伴啊，伴我没白改哈。凡是欢啊奉献血万来或一生的，一个名呢，哎，刻的会刻在这个孝亲敬老伴。孝亲敬老，圣经里头讲的孝亲。敬老敬祖，圣经里头讲，天老呢，敬老呢，尊敬老呢，就像那敬畏先来啊。所以，我们做这些工作， 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我们实践圣经教导，孝亲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们开设医院，我们创设孝亲敬老办，我们就推广孝亲敬老这个美德。因为我们医院做，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医院长者，我们是三基意向 God Good Growth、啊、今天下午还会解释，晚上还会解释，我们参与这个工作。好，再来一个 slide。牧师呢就带头了，我奉献3万块。为什么？因为这是孝亲敬老工作。但是我是纪念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妈妈，他们都不在了。过来我能讲，过来个旧牧师赶快过来加些上老旧牧师在哪呢？因为我爸有人没名嘛，老仅有旧修书，以后就知道了哈。所以我就找两个姓了，但是真正的姓是雷、嗯、好，这个故事的、哎、我们的会有领袖关关先，他也奉献了1万块先开始。弟兄姐妹们，这是个工作，成为祝福的工作，以个人名誉纪念先人，还是团体孝亲敬老，感谢赞美主，荣神益人，这样的一个奉献是个机会，是个祝福，是见证主恩，是成为长者祝福，是留表率后人，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与。好，最后再蒙福，当我们愿意成为祝福，我告诉你第二个100年我们的教会增长是什么？量的增长 quantitative growth， 蒙里蒙塞能走来吧，但你质的增长 qualitative growth， 越来越多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不是糊里糊涂。第三 organic growth， 组织的增长，不但是我们自己教会，我们也踏上宣教之路，不但只是我们卫理中的 system， 我们也加入普世宣教系统。我们每次读这个使徒信经都加了一句话，我信普世宣教大使命嘛。牧师没有机会一直跟你们讲关于这个宣教的，那我对中国宣教有负担，我去了中国18次，我都是做宣教工作，做培训工作，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可以参加这些。所以我们会有3个成长，再蒙福就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礼拜堂100岁了，今天过后就是18位领袖跟了、啊、就我们进入第二个100年，让我们成蒙福，我们已经蒙福的人，我们成为祝福，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教会成长，量质组织的成长。我们来唱，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感谢主，我们成为祝福，我们蒙福，我们再蒙福。我们大家站起来唱好吗？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桌前 恩典，我的手我要敬拜你。 阿们，请坐。好，我们快快看一下有什么家事报告吗？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中有好些外婆回来的弟兄姐妹们，也少见面的弟兄姐妹们，都感谢主。我看这个 好像我们纪明弟兄他的妹妹安妮姐妹在我们中间，感谢主跟孩子一起来。还有我们新政弟兄今天带着他的泰山大人黄河大人不是带着了泰山大人黄河大人一起来，就新政弟兄的岳父母沙沃我们里，感谢咱们做明天呢办完呢，我们美娜姐妹阿爸阿妈感谢做，还有我们的四中弟兄，有一个很难得那个从未嫁给为人阿燕以人给他也在那等安非常欢迎啊，阿燕以人对他等安非常好，我们经验医生感谢主啊，谢谢。我在2020年探访的时候在他父母家遇见他，然后过后就没见面，感谢主今天见到他哈，他在门州那边做医生，谢谢欢迎我们的阿燕以人哈，感谢咱们做。还有好多你看我们的英俊少的伯女呢，英俊少来做三次的礼拜，今天还会去载玉花姐来，是不是？我们有些人做了三十年礼拜还不同的去载人呢，我们也要给我们的英俊少一个拍掌啊！是啊，多几个人去载人的话，我们教会福音车就不必担心不够坐，还有坐太久了哈。英俊少给他一个帮，英俊少对对那嘞，英俊少，英俊少啊，英俊少，谢谢你啊啊！哎呀，这样的，会听我讲福州话吗？我说你很棒，你是第三次来做礼拜，但是你今天载人来做礼拜，你知道有很多教会做礼拜三四年还不会去载人呢。好，感恩，这个叫做什么？在前的会变成在后，在后的会在前，主帮助我们，我们进步，我们成长。好，就欢迎大家哈，因为今天好多新的人，如果欢迎，等一下欢迎到十二点半还不会结束的哈，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好，再看，来另外一个前天报纸登的这个新闻，你们有没有看到啊？哇，我看到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登这么一个棒棒啊，本来要3500块，然后记者访问我，他说现在纸张很贵，大概只是登一点点罢了。纸张很贵，没想到那天我看了，哇，登了这么多这么大版，讲到我们上一周今天100岁了，感谢赞美主啊！然后你们知道多少钱吗？登了这么大版，本来说3500块，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个感恩了哈，因为这个报道很重要，这成为我们的历史文献，知道吗？但教会在历史中走的时候，这些都是见证的，感谢主。那么从这个报道你也知道的，跟那人去冒烟哦，让他闪人，那人医院我们有红熊嘞，谁商业能剪菜，包括那人歪臂让也歪臂啊，大多你可汗顾下张雨成歪臂，顾格林坡地啊，感谢啊赞美主。当然要学员闪人，那有打点呐哈，有打点。那喜人四点。我们要感恩崇拜，那我会在感恩崇拜我再解释我们的遗愿，许多人不知道我们的遗愿是与众不同的，那个高位亏老人院就打哎骨灰就是帮遗愿骨老人就跟进，因为也好啊，就是好心态健康啊，感谢啊主。那个遗愿我们的老人院每天早上都有早祷会啊，好，那今天下午会做，晚上也会做，然后我们晚上7点就北京有本机话因为啊就给哦起定哦，你那话讲就那参加社交会哦，起定嘛，我是北京望去北京去就会晒咯，你来北京教啊，你就给大小别把它塞到袋，就要齐嘞哈，那些料咯哈，所以准时啊，7点，我们7点。我们就开始祷告唱歌了，我们就开始聊哈，大家准时哈，千万不要迟到，早点去，感谢主，我们有82座，来感谢主。 因为我们这次我们没有，因为你知道这个疫情啊，我们没有一支什么，甚至各教会断道啦、歇了啦。但是最后我们有82座，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说感谢主。那么今天5月1号又是好日子哦，啊，报纸说要来耐台聚了，啊，牧师很爱台啊，全国要来耐台了，今天开始过来马拉松了，啊，什么东西都可以，都可以感谢赞美主，好日子 ，this is the day，this is the day， 感谢主哈。好，还有什么吗？哦，啊，今天新川礼拜，不过那种晚间崇拜白屋的，麻木也新川礼拜，还有吗？哦，今天啊，不能散力啊。过美人，美人在我们中间吗？没哈，我应接啊，就难就安哈，也我应接啊，就难就安来好的散力啊。但那个人还来，全国几乎因为那哈。我们唱最后一句，我应接啊，被告，我应接啊，我应接啊。几乎你哈，我们大家唱最后一句话来。全祝你生日快乐，好，台长，还有吗？好，今天晚上感恩宴会，我们会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上次在这边做牧师，1987年，重组书会，新的首长出现。今年又在重组书会，我一看，我们有一些首长啊，做了35年了，感谢主，忠心耿耿的，服侍人，好像服侍神呐、啊，任劳任怨。所以今天晚上感恩宴会，我们会预备这个表演纪念品给这些服侍了35年，还有一些最少都有10多20年，好像沈卫家啦、谢清家啦、邱彩家啦、胡顺家啦、米丽家啦、平玉家啦，应该都是35年，妹妹啊，其他的有的少过35年，但都感谢主，今天晚上会颁发，所以你们可以通知了哈，帮忙通知一下哈。啊，好，还有吗？哦，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啊，礼拜，那人就下个礼拜我们是母亲节，但是我们是孝亲敬老。下个礼拜，所有的长者70岁或以上都会拿到一份礼物，然后所有做爸爸做妈妈的也会拿到一份礼物。换句话说，如果一个长者70岁，他会拿到2份礼物，一份是70岁回礼物，第二份是他做爸爸或者做妈妈的这个礼物。然后我们的主日学生还会唱歌，限时的过后，主日学生会拿一朵康乃馨花，给你找呀。新鲜的，送给妈妈，或者妈妈不能够来，送给婆婆，还有纪念，因为是好亲嘛。下个礼拜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带一朵花，阿爸阿妈独立的呢，带着我恩赐的花，因为阿爸阿妈我对的很鲜艳嘛。阿爸阿妈有什么礼物呢？带着我花是全世界我们讲退色的咯，因为阿爸阿妈就是有了嘛。阿爸阿妈做毛的去咧，带着我100朵花，我需要带100朵花，纪念阿爸阿妈。阿来喂，能找对。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要阿来拜呀，5月8号，双亲节孝亲主日，那个礼物。啊、那个礼物其实几块钱，鬼肉烟鸡鸭妹妹妹，哎，这个礼物不是钱，这个礼物是祝福，是祝福，你知道吗？拿到2份礼物叫做什么？双重的祝福。啊，牧师觉得定四年妹妹啊，觉得定3年啊，才有双重的祝福。所以长者们全部都来，拿双重的祝福，就阿妈七岁回一些。大手红，找阿妈有大手红，找阿爸有大手红，感谢咱们做，这是教会给的，啊，这是我们教会上一堂第一次做，因为我们要好亲近老，感谢主，还有吗？哦，这个是罗协教资源会议，还有吗？好，最后一项，那人转到 明文传道，因为我们的会主在前个礼拜骤然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年会执行部也做了一个紧急会议，选了新的一个叫做代理会主，就是高蒙哥宣道堂的廖克明牧师，他是代理会主。那么他做会主，他要到基隆坡去，那么宣道堂怎么办？结果宣这个执行部呢，就决定了把我们的传道明文传道呢，就调换到宣道堂去做传道。当然廖克明牧师会读，他还是宣道堂的主理，只是他时间在宣道堂会比较少，所以我们的传道陈明文传道，他白山五月四号他就要到这个什么宣道堂那边去报道，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传道，我们的陈传道在我们三一堂做传道只是五个月零四天，但是我们感恩，因为五个月四天当中我们一起侍奉，我们一起成长，感谢主。然后我们也继续围着明文传道来祷告，还有他的家庭来祷告，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考验，神使用他。我请这个传道来，好，大家认识陈传道哈，好，回来，来，你站上来一些哈，好，来上来一些啊。好，谢谢。